新传媒宿下天台，特别得叫五百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本次新增1732期的官方病例，单日新病例时隔两个星期回落到2000期以下。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38期的新病例是由境外输入的，其余的都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微升到0.8亿。李显龙总理呼吁公用人士全力来支持，发推计为 T 世代两头人的财政部长王顺才同其的团队。李总理昨日在全国职工总会举办的劳动者集会上发表演说时的时候强调，王顺才将肩负重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之下，两头我的因此其需要内阁同事的全力支持，同时需要公用人士同其与 T 世代团队继续合作。王顺才出在发言的时候宣布，其同 T 世代团队将在不久之后正式启动计划，为新加坡未来10年同之后的发展制定路线图。王顺才指出了任将在 T 世代团队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其也承诺其同团队将会致力于加强人民行动党同接种的工商关系以及劳资间的合作。另外，接种秘书长王志明说，以色列派企业培训委员会的雇主今年8月起可以申请补助，让员工掌握硕士的技能，提高生产力。在劳动者市场竞争，好多公司双调工资来留住职员同吸引新员工的时候，问题有招聘机构就发现了薪水条件的幅度可能高达15%，其中跳槽的员工薪金的减幅为最高。挖掘的情况在制造业同金融业电的增长两边为最明显。在双周末今后遇到劳动者要碰上拒载者，有一年四月的长假期，人士的过去两日要将近28万人通过我国的陆路关卡出境。移民与关卡局发表文告说，预计下来建议将会有太皮的放卡回返我国。当局呼吁出油炸做好规划，回程的时候尽量避开高峰的时段。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佩洛西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最高级别的美国领导人。新闻报告完毕。